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2009年1月25号，农历大年三十，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戴志成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相声赢得了满堂彩。刚下节目，姜昆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和弟弟姜薇通电话。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今儿咱们节目啊，要说说笑星姜昆和他的弟弟姜薇之间的手足情深。接着刚才我说这故事啊，姜昆在电话当中很关切地问，怎么样，感觉身体好点了吗？我这段时间呢，忙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和演出，一直没抽出时间去看你去，实在抱歉。电话那头呢，弟弟姜薇无语地哽咽了。在他心里啊，姜昆不仅是一个带给人们欢声笑语的笑星，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哥。特别是在姜薇身患肾癌的时候，姜昆用大哥宽厚如山的肩膀陪着自己穿越了生命的低谷。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和小何都是曲艺迷，特别是佳佳对曲艺明星的生活趣事那是如数家珍。这不，今天呢，他们就聊起了相声演员姜昆和他弟弟姜薇的兄弟情。 哎，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姜昆还有个弟弟叫姜薇呢。 可不吗，圈里事儿我知道啊。2002年10月底，那时候姜薇就陪着姜昆去江苏昆山演出了。随团期间呢，一向身体健朗的姜薇突然身体不适，姜昆就关切地问了，说我看你脸色不好，这里离上海近，你去上海做个全面体检吧。 哎呦喂，不会有事儿吧？ 有事儿，还真有事儿，查出来了，肾癌。不过还得说人姜昆当时是心神不宁，坚持演完出之后就赶紧往北京赶。 还得说这手足情深呢，那他打算怎么给他弟弟看病啊？ 这事儿啊，姜昆办的还是经过一番思虑的。你比如说碰上这事儿，人姜昆先瞒着，采取隐瞒态度，他跟弟弟说哈，你体检出来了，一切正常，你肾上呢长了个结石，医生说还是得及时做手术好。那姜薇人敏感呀，说一肾结石必须得手术嘛，我是不是得了别的病了？姜昆就赶紧说你别瞎猜啊，我问过医生了，肾结石如果发展严重了会非常危险的，还有可能癌变呢，尽早手术最保险，咱得听专家的，那有大哥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嘿，这话说的让人听了真舒服。 是，当时姜昆的话让姜薇听得也是热泪盈眶。在他的人生历程当中，姜昆一直对他是无微不至的呵护。哎，说起这事儿，悠悠往事马上就浮现眼前呐。 什么往事啊？ 一会儿再说，咱还是先来听一段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看电影儿》，听完之后咱接着聊。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 现在这个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人人讲文明讲礼貌。 我们演员可有这个体会？ 这体会最深了。 你现在你到那个剧场里头 啊， 你到剧场看看，那个吹口哨的 没有了 啊，你像还有这个吵吵闹闹的， 太少了， 太少了， 就是 啊，过去有时候乱七八糟，现在都遵守秩序啊， 这剧场的秩序多好啊， 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对， 这么好转，这个剧场呢，这哪方面原因知道吗？ 你给介绍介绍。 两方面。 第一方面 说，我们观众都能自觉地遵守秩序了。 这自觉非常重要。 第二方面呢，人家定的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让我们大家自觉的去遵守。 对了，有关剧场的制度。 我们这个演员他好琢磨问题。 哦，琢磨什么呢？ 这个剧场这秩序有的好定，有的不好定。 哦，这剧场的秩序还有好定的不好定的。 那你定那个制度那个什么样的好定？ 那你说说什么样的好定。 遵守秩序方面，你像凭票入场，30尺以下儿童不得入内，不许抽烟，不许吃瓜子，不许随地吐痰，这都好定。 保持剧场的干净和安静。 有不好定的？ 不好定的制度是什么呀？ 你比方说吧， 嗯，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有一些青年伴侣， 哦，谈恋爱搞对象的， 尤其是热恋高潮当中的青年伙伴， 嗯， 来看节目， 啊， 俩人在一起难免挺亲热的， 这很自然。 那么说，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就是在剧场里头，您说亲热到一种什么程度合适？这不好定。 这没法给人定。 两个人坐在一起 啊 啊，亲亲热热，难免脑袋靠着脑袋， 这样显得亲热。 俩脑袋靠的，究竟中间应该留多的距离，这也不好定。 嗨，你看你琢磨着制度 啊， 这就都没法定。 他不定我受不了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一次我去看电影去了， 嗯， 我前面这一排 啊， 坐着一对青年伴侣， 哦，就是谈恋爱的。 一开始的时候， 嗯， 俩人坐的挺好的， 哦， 我一看这边一脑袋，那边一脑袋，正好把我脑袋卡中间这块。 人家看人家的，你看你的， 看了没一会儿坏了。 怎么坏了？ 这俩脑袋在那儿啊， 啊， 是越靠越近，越靠越近，没一会儿他们俩人合拢了在这儿。 他这修水坝呢。 人家买电影票看电影， 你呢？ 我就看俩后脑勺在这儿。 对了，前边的一合拢影响后边观众， 人家挺亲热的，我还不好说什么。 这还真不好说。 我想我也得提醒一下啊。 哎呦，你可得注意点方法。 我当时啊， 嗯， 我就敲了敲前面肩膀， 嗯嗯嗯， 我说，哎，二位，二位，给我留条缝啊。甭多了，有一条就得。你们俩人看宽银幕，我来条窄银幕。 他这要求还真不高。 我说的你看也挺随便的。 是啊， 前面那位不爱听了。 他们怎么说的呀？ 那女同志一站起来看了我一眼， 嗯， 真讨厌，你懂不懂，我们这叫爱情，我们这叫亲密无缝。我 前边啊都这么没缝，人家后边观众怎么看， 我受得了吗？ 就是啊， 气得我再看电影啊， 啊， 我带一小板凳来。 哎，对了 啊， 垫着板凳坐着你就高了。 我高了 啊， 后边那受不了了。 对，又影响后边的。 想来想去，我想出一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再看电影， 嗯， 我专门买头一排的。 啊、哎，这对 啊， 坐第一排没人挡着你， 你不能跑台上去挡我去啊。 那当然 了。那天买了一张电影票， 第一排的， 第一排的， 哦、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影院、 嗯， 往这一坐，回头一看，巧了， 怎么了？ 那一对青年伴侣又来了，不过坐我身后头了。 这回挡不着你了。 就是，我心说这回你们俩人合拢了、 嗯， 你们住吧，我也不管你们喽。 你就看吧。 看得正高兴呢，坏了。 怎么又坏了？ 这俩人说上话了。 哦，说上悄悄话了。 这个话音就在我耳朵根子底下， 这多吵的话， 吵得我脑子都大了。 嗯， 我说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 他们说什么呀？ 女同志说话了。 嗯， 真讨厌，我们谈恋爱你听什么呀？没羞。 哦，误会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精彩不一般。我是韩健。弟弟身患癌症，哥哥姜昆用爱心让他感受到了兄弟间的真情。那这个姜昆以前还为他的弟弟做了哪些事儿呢？您要是想了解呢，那就跟着小何一块儿来听佳佳说吧。 姜昆50年生人，他爸爸是小学语文老师，妈妈在街道工厂工作。姜昆是长子啊，下边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姜威就是他最小的弟弟，比他小7岁呢。而且这当大哥的对小弟弟格外疼爱。就说17岁那年吧，姜昆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姜昆在兵团每个月32块钱的工资，自个儿就留下几块钱，剩下全寄给家里。 你看那老大当的真是替他们家人着想。 可不是嘛，后来人成了全国校青了，演出忙任务多，但是啊跟弟弟妹妹这感情从来没生疏过。就说1983年吧，姜威那会儿在厂子里当工人，要结婚了，姜昆就推掉了好几个演出任务，帮弟弟布置新房、打家具、安排婚宴。哎呦，事无巨细呀！ 哎呦，听得我这羡慕。哎，你说我要有这么一个哥哥该多好啊！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傻小子做梦娶媳妇儿，想得倒美。 1998年，姜昆为了振兴相声，决定创办昆鹏网。就为了办这网站，姜昆掏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急得那嘴上都长了泡了。姜薇知道，心疼啊。 那他帮什么忙没有啊？ 这帮不帮忙先别说啊，这关心是必须的呀。比如说姜薇就关心自个儿哥哥，说您掏那么多本儿，到时候血本无归怎么办呀？姜昆也说了，说那也没办法，相声已经被人说成是快要走向末路了，如果我们这些人不做些努力的话，谁还去努力呀？人姜昆说自个儿想过了，即使这份努力这份梦想是悲壮的，认了，这条路不行，再找其他出路。 当初姜昆办这个网站呢，确实让一部分人重新看到了相声的希望，重新关注上了相声。相声的创新方面呢，姜昆可以说有着很突出的成绩，他表演的很多相声都受到大家的喜爱。下面啊，咱们一块来听听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琢磨》。 让他们俩人呢先说着，我呢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戴志诚，是位青年演员。今天我跟姜昆合作，奉献给您一段新相声。 你瞧这年轻人就是聪明 啊！ 上台以后他做自我介绍， 我介绍一下啊， 怕大家伙琢磨他。 大家伙琢磨什么呀？ 大家琢磨说相声，姜昆跟唐杰忠一块儿，旁边怎么站这么一个新东西？不是，不是这个，是站这么一个 新面孔。 啊，怎么站这么一个新面孔啊？ 这不是换成我了吗？ 你一说换，大家伙又得琢磨上了。 琢磨什么呀？ 这个换可是时髦的词儿啊！ 啊， 我们家门前那个门脸，一个月不见能换三回。 哦， 都这么近，不知道卖什么东西的。 哦， 啊，平常收集的那点名片留不留没用。 为什么呀？ 上面的职位啊、公司的名字、电话，不知什么时候就换了。 换了 啊，老同志在街上一块，老朋友一块，互相不敢问爱人的事情。 这为什么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换了。哎， 这也换的。 哎，看你站在我边上 啊， 大家琢磨啊，换这么个小伙子了，估计是三种可能。 都哪三种？ 一是唐杰忠另有新欢，二是姜昆喜新厌旧，要不就是你小子第三者插足。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复杂？我跟你说 啊， 看你这意思，你这人怎么这么爱琢磨呀？ 哎呦，生活当中你不琢磨可不行啊。 哦， 不琢磨要吃亏，不琢磨要上当，不琢磨你容易得罪人，不琢磨错失良机。你不琢磨不清楚，不琢磨不明白，你要事前不琢磨的时候，你事后一定琢磨。哎呦，事前我们怎么没好好琢磨琢磨呀？ 我听着怎么这么乱呢？ 一点都不乱啊。 这么说你这人事后爱琢磨 啊？不，事前我也好琢磨。 那怎么琢磨呀？ 前几天老同学来电话 啊， 十几年没见了，准备约会一下。 好事儿啊。 什么好事？我得琢磨琢磨。 赶紧去啊。 去不行啊，你琢磨琢磨，你得那个穿不穿衣服去。 什么呀？ 不是那个穿什么衣服去。 嗨 啊， 老同学聚会你穿什么衣服不行啊？ 不行， 你穿随便点。 随便一点， 老同学， 你穿一个迪卡兰褂子就去了 啊。 这老同志根据你的身份他得琢磨你啊。 琢磨什么呀？ 我琢磨着一见面他们就得说我， 嗯， 哎呦呦呦呦，姜昆，又怎么了？这干嘛呀？怎么穿这事儿就出？知道你自己过去干什么的吗？ 咱们不都一样吗？普通的农业工人。 哟，现在你可不一样了， 啊， 你是大演员了 啊！ 啊，从一个普通的农业工人变成了大演员，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呀？ 这叫使个浪变飞机，你一步登天了。 哎呀，你说这干嘛呀？ 这干什么？老同学约会你干嘛呀？穿个迪卡兰褂子就出来了。我们是找你借呀，还是找你要啊？就这身，我姥爷到礼拜天，现在天天恨不得都穿这个。这些事，这还贫下中农呢。我跟你讲，你呀，不用跟我们这儿装着朴实，听见没有？ 哦，这是老同学挑理了。 哎呦， 那你就换身衣服。 这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不行？ 穿好一点。 穿什么？ 你穿西装。打领带，买双新皮鞋，新吹个头。 我要那么穿出去， 嗯， 我琢磨这老头也得琢磨我。 那琢磨什么呀？ 要不姜昆他干嘛呀？怎么打扮得跟傻姑爷似的就出来了？不是你至于吗？你不就是个演员吗？我们也不比你少，也不比你穷，干嘛就捯饬这个？你跟我们这儿装什么深沉呢？这个 啊， 感情这两头都不是啊。 你就琢磨琢磨，你得穿什么样的衣服去。 那你最后琢磨了穿什么衣服去啊？ 我琢磨这么着 啊， 我呀让他们说不出话来。 哦， 上身我穿西服， 好、 哦，下身呢我穿一皮裤衩儿。加一个金利来呢，让他们看着我上身深沉，下身青春。 哦、 底下呢，我穿着一个懒汉鞋， 哦哦 啊土布鞋。这儿呢，我戴一个套袖，这儿戴一个大盖帽，看他们说我哪头。 这回啊，看你们这些老同学怎么说。 哎呀，我琢磨着，我要是这么去的话， 啊、 一进门他们都得说：“快跑啊，姜昆神经了、啊！” 我 啊。 也是没怎么穿衣服的，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琢磨你行不行？ 姜昆 啊， 我看你这么平常这个琢磨劲儿，甭问，您那日子一定过得特舒服。 不行不行 啊， 有的时候琢磨不好也不算太舒服。 什么事儿啊？ 头些日子刚出我们那单位门口 啊， 碰见俩人。 谁呀、啊？ 一个是刚上来年轻的处长， 哦、 一个是刚离了休的那老处长，俩人站一块儿的。 这有什么新鲜的？ 哎呦，不行，你得琢磨琢磨。这俩人要站一块儿，你说我先跟谁握手，先跟谁打招呼，你是不是该琢磨琢磨？ 这跟谁握手不一样啊？ 不一样。那么我要先跟老同志握手，这年轻同志就会以为，哎呀，你怎么看不起年轻的同志？我要跟年轻同志，老同志他心里不平衡。我刚下台，你怎么就这样？你说这不得琢磨琢磨啊？ 行了，就很简单的事儿。 那你说怎么办？ 那你就别理他们。 我不理他们，好容易有一个跟领导接近的机会，我不理人家，我怎么那么大波啊？ 那你就跟他们打个招呼。 打招呼？别啊，这不是跟检阅人家似的？ 那你就过去给他们鞠个躬。 这么大个子鞠躬多难看啊。 那你就先打招呼再鞠躬 也不好看。你好，这什么样的？这 那你怎么办呢？ 我琢磨着呀， 啊， 咱们得这么着。 嗯， 我呢一只眼睛看老的， 哦、 一只眼睛看新的。 不、哦， 哎，我呢这个手呢像是奔那边去， 哦、 这个手像奔这边去。我表面上让他们看不出啊，我是跟他笑呢。我表面上还让看不出我是跟他说话呢，又笑又说话，来一个，来，哎，我就这么过去了。哎，怎么样？把他们俩人全吓趴下了。 我都快让你吓趴下了。 哎呦，这可真不行啊。 你说你这慢慢通通的琢磨太耽误事儿了。 这不是没琢磨到吗？ 啊， 你要是琢磨到了，大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有经济效益。 我就不信像你这么琢磨能有什么经济效益。 给您说说呀。 啊， 这不是上个月 啊， 我去买菜 啊， 到了我们那个东城的菜市场，我一看， 嗯， 这西红柿怎么1.8元一斤？ 现在不都这价吗？ 啊不。年轻人不琢磨 啊、 哦，这个现在国家宏观调控一直通货膨胀， 哦、 凭什么就1.8元一斤啊、 嗯？ 菜市场自己定的， 哦、 我上个小一点菜市场准便宜 啊、 哦！你就拿西城来说， 哦、 你知道这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吗？ 多少钱？ 1.78元， 便宜2分钱， 便宜2分钱！你不琢磨谁给你这2分钱啊？ 对不对 啊？有这么便宜还叫更便宜呢？ 啊、 哦，坐车又到南城了， 又到南边了， 那南城。这个价格能把你给饿死。 南城这多少钱？ 1.77元 一个，又便宜1分。 哎呀，你说吧， 姜昆 啊， 甭客气了，赶紧买。 不行，货比三家，4-6成撞完了，最后这5斤买的，您这是多少钱一斤呢？ 多少钱？ 1.76元 一个。又便宜1分， 5斤得便宜多少钱？ 那你便宜大发了 啊！ 你想那边是1.8元，你是1.76元五斤，哟、 嗯， 你足足便宜2毛钱呢！ 不琢磨你说行吗？ 看来得琢磨，还真管用， 太管用了。 不过姜昆上来跟你打听一下，你赚那4-6成坐什么车去的？ 打的。 那个花多少钱？ 35块，你管得着吗你啊？挣的一笔是一笔，我打的我能报销 啊！对， 我琢磨琢磨这个的。 这个能不放了不放 啊？ 啊，你琢磨的真有道理。 哎呀，高高兴兴回家了 啊！ 琢磨好了，舒服 啊，舒服。 哎，让我老婆出来，来，爱人呢，给我炒个咱们家的传统大菜。 什么大菜？ 醋溜白菜。 你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我爱人说了，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啊， 说吃醋溜白菜就吃醋溜白菜，那醋呢？去上对门借点醋去。 哦，家里没醋了，你呀、啊、赶紧往邻居家借点醋去。 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 哟，一个借醋你也琢磨呀？ 我们这楼道3家呢，你说我上哪家去借的醋？ 你往哪家借不行啊？ 不行啊，你个张姐、李的跟我二弟他们三个人家里情况不同啊。 你往那张姐家借去？ 张姐家借 啊？ 那我进去以后，他们两口子都在家，一点事儿没有 啊。 万一就张姐一个人在家呢？ 啊， 我进去借醋，这时候门开了，啊，她丈夫回来了，看见我跟张姐站在他们里屋，在那儿我， 你等会儿。 啊， 你借醋，你跑人张姐里屋干嘛去了？ 也许他们家醋从那个大衣柜里。 没听说过。 不是，我浑身有嘴，我说不清楚。 那你呀，听我的，往那李大哥家借去。 李大哥 啊， 我跟李大哥平常是素无来往 啊， 这次通过借醋要是认识了，老往我们家跑，我长期不在家，我爱人对人又特别热情，一来二去他们有了感情，我不引狼入室吗？ 哎，真能琢磨。那你听我的，你就往旁边那王二弟家借去。 这王二弟平常最爱赶时髦，哎呦，平常说话女了女去，磨磨丢丢。你知道他现在追什么时髦呢？万一我进去，他跟我说话，哟，坤哥来了，特想上这儿来，没机会。我一看这情况，我又不好驳人面子，只好说，哼，不是什么借醋来了，我太太让我去。你说我这叫干什么呢？这。 整个俩神经病，你琢磨的可没边儿了。 我正琢磨着呢， 啊， 这时候听见我爱人在屋里叫我，江宽醋呢？ 得着急了，不是？ 是不是在人门口那胡琢磨呢？ 对，没错，这正琢磨呢。 你过来。 嗯， 我告诉你，该琢磨琢磨，不该琢磨你别琢磨，你累不累呀，啊？你啊， 这话说的对，啊。 我说什么什么 啊？ 什么叫不该琢磨？我别琢磨，我不该琢磨的，我从来不琢磨。比方说，咱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我琢磨过吗？我没琢磨过呀。你现在40多岁， 嚯， 可以说是风华正茂、风韵正存的时候， 哦， 对不对？你跟男同志一块走过吧，跟男同志一块宴会喝过酒吧，跟男同志一块握过手吧。我琢磨过了，你有婚外恋吗？ 别说这个，他还真没琢磨过。 哎，我从来就没琢磨过。 好， 我就相信一点 啊， 这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间自有真情在。 对， 这些我都不琢磨，我就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要是真跟了别人的话啊， 怎么样？ 二婚我找什么样的？ 你还琢磨呢？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姜昆、戴志成合说的相声《琢磨》。姜昆为了相声事业的一番话呀，深深的震撼了姜薇的心，他决定呢全身心的去帮助哥哥姜昆，于是呢毅然的辞掉贸易公司还不错的工作，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网站当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这个网站也是越办越好。1999年，姜昆呢被评为网络风云人物。这之后呢，网站又开拓业务，成立了演艺公司，让姜薇帮忙打理。姜薇除了打理公司以外啊，还充当着姜昆的经纪人的角色，每回姜昆外出演出的时候，他也一块跟着去。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来欣赏一首张雨生演唱的《我期待》。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听姜昆和姜薇的兄弟情。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明白人世的挚爱，是的情怀。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爱。

货比三家，四六成赚完了。最后这五斤买的，您这是多少钱一斤的？ 多少钱？ 1.76块 一个。又便宜一分， 五斤得便宜多少钱？ 那你便宜大发了 啊！ 你想那边是1.8，你是1.76五斤，哟，你足足便宜2毛钱呢！ 不琢磨你说行吗？ 看来这琢磨还真管用， 太管用了。 不过姜昆说来跟你打听一下，你赚那四六成坐什么车去的？ 打的。 那个花多少钱？ 35块， 你管得着吗你啊？ 对不对？一笔是一笔，我打的我能报销 啊！对对对， 我琢磨琢磨这个的。 这个能不放的不放 啊！ 啊，你琢磨的真有道理。 哎呀，高高兴兴回家了 啊！ 琢磨好了，舒服 啊, 啊，舒服。 哎，让我老婆出来，来来来，二人呢，给我炒个咱们家的传统大菜。 什么大菜？ 醋溜白菜。 你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我爱人说了，又有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啊， 说吃醋溜白菜就吃醋溜白菜，那醋呢？去上对门借点醋去。 哦，家里没醋了，你啊，赶紧往邻居家借点醋去。 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 一个借醋你也琢磨呀？ 我们这楼道三间呢，你说我上哪家去借的醋？ 你往哪家借不行啊？ 不行啊，你个张姐、李大哥、王二弟他们三个人家里情况不同啊。 你往那张姐家借去。 张姐家借 啊？ 那我进去以后，他们两口子都在家，一点事儿没有 啊。 万一就张姐一个人在家呢？ 啊， 我进去借醋，这时候门开了， 嗯 啊，她丈夫回来了，看见我跟张姐站在他们里屋，在那儿我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啊。 你借醋，你跑人张姐里屋干嘛去了？ 也许他们家住从那个大衣柜里。 没听说过。 不是，我浑身有嘴，我说不清楚。 那你呀、啊、听我的，往那李大哥家借去。 李大哥 啊， 我跟李大哥平常是素无来往 啊， 这次通过借醋要是认识了、老往我们家跑，我长期不在家、我爱人对人又特别热情、一来二去他们有了感情，我不引狼入室吗？ 哎，真能琢磨。那你听我的，你就往旁边那王二弟家借去。 这王二弟平常最爱赶时髦、哎呦，平常说话女了女去，磨磨丢丢，你知道他现在追什么时髦呢？万一我进去他跟我说话，哟，二哥来了，特想上这儿来，没机会。我一看这情况，我又不好驳人面子，只好说不是嘛，借醋来了，我太太让我借。你说我这叫干什么呢？这我这个这 整个俩神经病，你琢磨的可没边儿了。 我正琢磨着呢 啊， 这时候听见我爱人在屋里叫我，姜昆醋呢？ 得着急了，不是？ 是不是在人门口那胡琢磨呢？ 对，没错，这正琢磨呢。 你过来，你过来。 嗯， 我告诉你，你该琢磨琢磨，不该琢磨你别琢磨。你累不累呀、你啊？ 这话说的对、 我说什么什么 啊？ 什么叫不该琢磨？我别琢磨，我不该琢磨的，我从来不琢磨。 是吗？ 比方说，咱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我琢磨过吗？ 琢磨？ 我没琢磨过呀。 哦、 你现在40多岁，我可以说是风华正茂、风韵正存的时候、对不对？你跟男同志一块走过吗？跟男同志一块宴会喝过酒吧？跟男同志一块握过手吧？我琢磨过，你有婚外恋吗？ 别说这个，他还真没琢磨过。 哎，我从来就没琢磨过。 好， 我就相信一点 啊， 这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间自有真情在。 对， 这些我都不琢磨、我就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要是真跟了别人的话呀、 怎么样？ 二婚我找什么样的？ 你还琢磨呢？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姜昆、戴志成合说的相声《琢磨》。姜昆为了相声事业的一番话呀，深深的震撼了姜薇的心。他决定呢，全身心的去帮助哥哥姜昆。于是呢，毅然的辞掉贸易公司还不错的工作，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网站当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这个网站也是越办越好。1999年，姜昆呢被评为网络风云人物。这之后呢，网站又开拓业务，成立了演艺公司，让姜薇帮忙打理。姜薇除了打理公司以外啊，还充当着姜昆的经纪人的角色。每回姜昆外出演出的时候，他也一块跟着去。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来欣赏一首张雨生演唱的《我期待》。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听姜昆和姜薇的兄弟情。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 真的身材。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明白人世的挚爱，明白人世的情怀。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爽快。Say